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金浩。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瀛海镇自从2016年十月启动拆除腾退工作以来，总共腾退建筑面积达到300多万平方米，但是随后也产生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拆除后产生的大约400万立方的建筑垃圾如何处理。经过前期的研讨，瀛海镇决定对建筑垃圾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实施建筑渣土消纳粉碎再利用工程。 今年暑假，于伐镇的孩子们过得很充实，他们在镇关工委、村关工委、家长协会的帮助下，义务捡拾白色垃圾，义务打扫街道，照顾孤寡老人。 8月10号上午10点，张阿姨拎着个大包来到图书馆地下一层剧场，她告诉记者，化妆需要2个小时，怕耽误演出，我得提前到现场。家住义和庄东里的张晶明阿姨今年50岁，从小爱好评剧，自学了10多年，为了参加先锋街道的梨园春色活力新风戏曲嘉年华活动，阿姨没少费心。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瀛海镇自从2016年十月启动拆除腾退工作以来，总共腾退建筑面积达到300多万平方米，但是随后也产生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拆除后产生的大约400万方的建筑垃圾如何处理。经过前期的研讨，瀛海镇决定对建筑垃圾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实施建筑渣土消纳粉碎再利用工程。具体做法是对建筑垃圾进行粉碎，粉碎后的渣土颗粒小于3厘米，截止到目前，已经粉碎出成品料大约35万方，预计1到2年可以完成全部建筑垃圾处理工作。 据了解，粉碎后的建筑渣土将被高效利用到景观绿带建设工程中。截止到目前，大约17万方粉碎的渣土被用到了京台高速黄驿路的景观造型绿化工程中。这些腾退后建设的景观带将与南海子公园、北普陀影视基地千亩平原造林工程连成一片，形成瀛海镇一道绿色生态文化长廊。 本台消息，今年暑假于伐镇的孩子们过得很充实，他们在镇关工委、村关工委、家长协会的帮助下，义务捡拾白色垃圾，义务打扫街道，照顾孤寡老人。8月8号，于伐镇5个村的未成年人参加了放飞梦想5村同飞才艺展示。这些村分别是刘家铺、邓家屯、严家场、西麻个庄和东麻个庄。孩子们用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生动的语言，展示了暑期丰富多彩的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他们表演了舞蹈、合唱、诗朗诵、绘画、乐器、相声、剧伴等30多个精彩的节目。 于伐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红林介绍，为了搞好今年暑期未成年人教育活动，让未成年人度过一个快乐、健康、安全、和谐的暑期，于伐镇西北片5个村党支部、关工委和家长协会先后2次召开会议，研究暑期未成年人教育工作计划和方案。他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读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籍，观看红色经典电影，组织公益和环保活动，开展才艺展示和比赛等等。 本台消息， 8月10号上午10点，张阿姨拎着个大包来到区图书馆地下一层剧场。她告诉记者，化妆需要2个小时，怕耽误演出，我得提前到现场。家住义和庄东里的张晶明阿姨今年50岁，从小爱好评剧，自学了10多年。为了参加兴丰街道的梨园春色活力兴丰戏曲嘉年华活动，阿姨没少费心。 在剧场前的空地，张阿姨开始摆弄自己的宝贝。评剧需要扮相，化妆是重点。张阿姨边画边介绍，我需要打彩底、打红、定妆、扫红。扫红会让眼睛的部分非常亮，眉眼是戏曲妆容的重点部分。我今天唱的是大灯殿选段，也是我最喜欢的。平时在家做饭都边做边唱，平时只能穿便装，而今天身披凤冠霞帔的张阿姨格外高兴，时不时的吊吊嗓子。她还说，今天张四刚老师也来了，他可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国家一级演员，也是我的偶像。兴丰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张老师是名家，剩下的9个节目都是我们辖区居民表演的。 本台消息，日前罗某一早就冒着雨来到大兴区检察院，给办案检察官送来了一封写有秉公执法、一心为民的锦旗。已经被判刑的罗某有些激动地对办案检察官说，感谢检察官耐心地释法说理，是您让我及时醒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少走了很多的弯路。2016年6月5号12点，被告人罗某在大兴区某市场内因为买鱼与商户辛某产生纠纷后互殴，互殴过程中被告人罗某把辛某打伤，经过鉴定属于轻伤2级。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罗某进行询问时，罗某怀疑辛某的就诊材料全部是伪造的，并且表示要委托律师做无罪辩护。 检察官一方面向罗某告知，检察机关将充分保证他的诉讼权利，同时检察官向罗某讲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认罪认罚，并且积极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将能够依法获得较大幅度的从轻处罚。如果拒不认罪，不但耗费人力财力，浪费诉讼资源，还将失去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在检察官的多次耐心劝导下，罗某表示完全认罪。在提起公诉时，检察官依法认定罗某具有自首情节，建议对他从轻处罚。大兴区法院接受检察官的建议，依法认定罗某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赔偿对方损失，判处罗某拘役6个月，缓刑8个月。 本台消息，高温天气下，北京电力的运维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对地下的电缆隧道进行巡检。巡视员李鑫这一天负责检查的是崇文门附近的一处电力隧道。这段电缆隧道始建于1987年，是北京市一条重要的电缆隧道，承担着周边地区重要的供电任务，有北京核心区生命线的称号。上午9点半，气温不断攀升，李鑫和同事们却穿着厚厚的长袖衣服和长裤。原来井口狭小，隧道内不过2米多宽，爬上爬下必须穿着长衣长裤，防止受伤。 随着城市核心区架空线入地工作的推进，更多的输电线路正从架空改为入地运行。目前五环路以内新建的110千伏以上的高压输电线路都采用入地方式。李鑫说，下井一次至少得在隧道里头待2-3个小时，一天5-6个小时在地下都是常事，有时井下要比地面温度高上10摄氏度左右，遇上38-9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井下的温度甚至可以达到50多摄氏度。即使先打开井盖强制通风，井下的温度也会高达40多摄氏度，在井下待几分钟就会汗如雨下，喘不上气来。古往北京检修公司运检部工程师杨萌告诉记者，今年夏天，北京地区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254万千瓦，比去年最高值超了整整200万左右的负荷。市民大量使用空调、电风扇等降温电器，成为电网负荷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了保障电网正常运行，国网北京电力目前已经完成了一轮电力隧道内部巡视和带电检测。 本台消息， 近日有家长向媒体反映，大兴区旧宫镇的海迪学校突然要被拆除了。眼看着暑假还剩不到一个月，学校里500多名小学生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随后，大兴区教委回应说，提前半年就已经通知学校拆除，目前正在帮助学校选新址，将分流安置受影响的学生。大兴区旧宫镇的学生家长何女士，这两天为了孩子下学期的去向发愁。上周，她突然接到海迪学校方面的通知，说学校即将面临拆除，下学期不再正常开学。学校要求家长8月10号之前到学校办理手续，将学生的学籍转走。不久前放暑假时，学校还下发通知说将在9月1号正式开学。 家长何女士说，拆除学校的消息太过突然，让人措手不及。正值暑假，她很难为孩子联系到适合的学校。有学籍的、借读的都没法上学，这么多孩子。海迪学校是一所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在校学生大多是来京务工人员子女。上学期末还有学生近千人。记者来到大兴区旧宫镇，可以看到海迪学校所在的南街路口附近，大多房屋都已经被拆除，唯一没拆的建筑就是海迪学校。土黄的外墙上也随处可见大红色的拆字。附近的商户告诉记者，已经拆除的区域属于南小街村2队，整个南小街村都面临拆除腾退。学生家长王女士说，她打算把孩子转回老家上学。她说，我们都在这边做生意的，这边一拆我们就要回老家，孩子的学校今天转到这儿，明天转到那儿，对孩子也不好。 实际上，大兴区教委并没有给海迪学校发放新一年级的招生指标。校方负责人在对记者的回应中说，今年5月初，区教委在和校方的会议上表示，学校一年级不招生，2到6年级可以再上一年。此后，当有家长咨询学校拆除事宜的时候，校方也这么回复家长的。为什么要拆除学校？记者了解到，海迪学校的拆除属于北京市今年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中的一部分。旧宫镇教委办公室李主任说，这次的拆除行动并不是临时决定的，早在今年2月，政府就已经下发通知，并在街道上粘贴了大量拆除公告。学校和家长应当早就知道即将被拆除的消息。海迪学校并不是唯一一所需要拆迁的民办学校。今年以来，北京市大力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10大专项行动，腾退空间用来促进公共设施建设和创新事业发展，计划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据媒体报道，像海迪这样的打工子弟民办学校在北京还剩不到100所。 对于家长们最为担心的孩子的上学问题，李主任说，除了会帮助学校重新选择新址办学，还会对所有有学籍的孩子进行意向登记，询问是否留京，而后分流到区内的其他小学。没有学籍的学生也会尽力进行安置。旧宫镇教委已经和区教委多次协商，承诺9月1号开学前，保证每个孩子都会有学上。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记者报道，8月13号下午，大兴区组织了500名来自全区各个单位的基层党员参观了主题是“铭记光辉历史，开创强军伟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展览。这次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参与这次活动的大兴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潘宇峰告诉记者：“ 建军90周年。”你说多么不容易的这样一个光辉的这个历程，而这个历程它的这种艰苦卓绝的程度，不是咱们今天简单的去看一个展览就能够感受得到的。但就是因为就大家对于艰苦卓绝的这个斗争建立的这样一个新中国感触不会那么深刻，特别是现在的那个孩子们或者是年轻人，包括像我自己就参加工作这么些年，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的这个感触也是间接的。那么今天到这儿来这个参观，最起码第一个对自己精神 是一种洗礼。我相信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就支部的这个成员们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另外一个，确实对自己去熟悉这段历史经过进行一个梳理，就再一次验证在党的领导下，咱们这样一个伟大的这个民族产生的一支有信仰的伟大的军队，能够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之林，它是坚强的基础，或者叫有力的保障，也增强咱们自己就立足本职岗位去做贡献，去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的这个目标实现贡献自己的那个力量，更加坚定这样一种信心信念。还有呢，就是说通过这种参观和这个展览，就对于咱们自己返回去看那个就咱们大兴区的这种发展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大家都有切身的这种感受的，那个感受可能比看今天那个展览要更真切，就人的这种那个想法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当中的这种适配度可能不一定完全适配。即便是咱们今天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很干净了，说这个生活水平已经挺高的了，但对于人那种愿望好像还不是那么的匹配，觉得似乎可以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个匹配没有问题，更好一些也没有问题，更关键的是从自身开始，如何能够为更好一些去做一些这样的贡献，这个可能是咱们每一个普通的公民或者咱们作为一名中共的党员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所以从我自己的这种参观今天这个展览的内心出发，也希望从我自己能够有一个把它更深刻的这种理解落实到我自己本职岗位上，也希望就是我的同事们大家一起为这个新区的发展和建设立足本职岗位，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让它变得更干净、更美丽、更文明、更和谐。 在近一个小时的参观活动中，党员们回顾和了解了中国人民解放军90年征程中历经的重大战役、战斗、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决策过程和重大发展成就，认真观看了现役主要装备模型展示、海陆空军武器装备训练模拟互动项目。党员们深深感受到了近几十年来我们军队建设改革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增强了爱国热忱与民族自豪感。党员龚鑫说， 今天来参加这个建军90周年的这个参观活动，我感觉非常激动，因为在通过参观这个整个的一个展览，让我重温了这个建党和建军的历史，也了解到我们建党和建军几十年来那些党员的艰苦奋斗，从筚路蓝缕，从一路什么都没有到现在一些高精尖的一些高端的武器，能够体现到一个国家的强盛，然后一个国力的发达，我觉得长在中国很幸福。 据了解，参观这次建军90周年主题活动的500名党员当中，还有不少是退伍军人。党员李亚梅， 身为一名退伍军人，今天来到了这个建军90周年的这个展览，看了以后非常震撼，感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权取得是非常不易的，我们要铭记光辉的这个历史，然后更好的工作，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党员罗彦东， 感受是正值咱们建军90周年，同时呢，我也作为一名曾经在部队服过役的一名军人吧，对着部队的这个情况原来也是比较了解的。通过咱们观看这个咱们这个建军90周年那个展览呢，感觉震撼是很大的。从我退伍到现在也快20年了，通过这展览也看到了咱们这个部队这种建设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感触颇深吧。也希望这种活动呢能多组织几次。我们党员呢，还有这个退伍的军人呢，也重温一下历史，是吧？重温一下咱们军队的这种发展的这种速度，见证一下咱们这个军队的壮大。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高跷会表演的《苦与甜》，腿绑1米多高木质彩脚，身穿上5彩戏曲行套，一席人盛装亮相，走街串巷，翩翩起舞。这种高跷表演在北当村镇皮各庄村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皮各庄的高跷会从清朝1734年开始，经历过兴盛，也曾经因为历史原因被迫停演过。然而，凭着对高跷表演的热爱、对人才的尊重以及对传承祖先技艺的重视，皮各庄人高跷会满载着荣誉一路走到今天。 每到逢年过节，就会有高跷会的队伍进行彩街表演，演员技艺精湛，欢天喜地，场面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回顾孙红军与高桥会结伴同行的日子，有苦也有甜。 年过五十的孙红军是北脏村镇皮各庄村高桥会第十一代掌门人。自打1980年进入高桥会那一年开始，就与高桥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别看他年纪一大把，但踩起高桥来身段不亚于年轻人。从17岁开始踩高桥，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高跷已经成了孙红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每场演出他很少缺席。他说，高跷会的绝活造诣精深，可以说老一辈给我们留下太多的财富。扮相里有妙龄女郎、翩翩公子，也有苏翁、渔翁、牧童、哪吒，每个角色都有神功，为我们村增添了光荣。孙红军告诉记者，打小看着老一辈们表演，觉得很好玩，也非常好奇。回到家里，把板凳腿锯掉，绑在腿上。没想到试着试着就成功了，以后就跟老一辈拜了师。每天在家门口练习，琢磨高跷中的每一个动作，渐渐上路，越练越好。高跷队有一位老前辈叫王廷启，身怀绝技。在一次高跷竞技比赛中，要踩着高跷走上2米高2尺宽的木桥，很多选手都失败了。老爷子总结前人失败的经验，把大步改成碎步，顺利走完木桥，随后又来了一个鹞子翻身落到地上。 皮各庄的高跷会如今由第10到第12代的祖孙三代传承人守护着，年龄最大的已经超过70，最年轻的也有35。如何传承成为摆在大家面前最为严峻的问题，不能眼看着老一辈的艺术就此断送，更不能让近300年高跷会历史文化就要就此终结。每每想到这个问题，孙红军和高跷会的成员就难以入睡。后来他与会里孙广才、刘兴亮、王桂莹几位管理员共同商量，在村里广泛招揽人才，壮大高跷会队伍。在常年招收高跷队成员的同时，他挨家挨户寻找村里悟性好的年轻人，只要条件满足，只要对高跷文化感兴趣，孙红军都会争取他加入高跷会。有些队员因为一些原因脱队离开，他就一遍一遍地给队员打电话，或者到队员家里苦口婆心地尽力劝说，并且尽量提供帮助，消除队员的顾虑，争取队员早日归队。就这样，在孙红军的努力下，皮各庄高跷会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 高跷表演广受欢迎，与成员之间密切协作、合理分工是分不开的。演员在前方施展绝活，引来阵阵掌声。打鼓的、敲锣的、吹拉弹唱的老伙计们跟在队伍的后面，给高跷会增添热闹的气氛。演出后，几个老同志整理衣服和道具，年轻的队员相互卸妆、打洗脸水，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互助友爱。高跷会能够得到持续不断的发展，离不开皮各庄1、2、3村和镇政府领导的支持，离不开老同志们的帮助，离不开学员们的努力。作为队员和管理人员，孙红军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皮各庄的传统曲艺高跷会搞好，让它能够一代一代地继续传承下去，让传统文化在这片土壤上传承发扬。 本台消息，8月11号，黄村西里社区的工作人员接到56号楼居民的电话，反映家中的防盗门钥匙孔被别人堵住，不能打开房门，而且几个月前听到门口有撬锁的声音。放下电话，社区的工作人员马上前往居民家中，看到开锁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更换锁芯。经过询问，原来是锁芯年头长了，产生老化，排除了他人作案的嫌疑。随后，社区的工作人员向家中的两位老人询问了需求，并和他们聊起了家常。工作人员告诉居民，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打居委会电话。 本台消息，刘玉芝是大郎筏村的妇联主任，自幼酷爱唱歌和跳舞等文艺活动，曾经参加了镇里组织的太极拳培训班，区文化馆组织的舞蹈小教员培训班， 还被评为蔚山庄镇太极拳普及活动优秀指导员。刘玉芝告诉记者，在2013年初，我荣幸地成为大郎法村的文化组织员。镇政府号召各村开展有意义的文化活动，我抓住了这个机会，积极组织广大村民学习广场舞、太极拳。起初来报名的只有十几个人，我并没有气馁，心想先用少数人带动大多数人吧。我每天晚上带领队员们跳广场舞、练太极拳。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队伍在2013年蔚山庄镇广场舞大赛中获得了3等奖的好成绩。 现在的大郎法村练太极拳的、跳舞的多了很多，还有一支训练有素的草字会队伍。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都主动参加文化活动，既可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又能强身健体。我们的队伍已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增加到几十个人。2015年5月的太极拳比赛中，我们获得了团体赛1等奖的好成绩。我们还成立了合唱队。6月份蔚山庄第一届合唱比赛中，我们也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本台消息，梅花鹿给人的印象大多是胆小温顺、行动敏捷。然而，现实中奔跑发狂的梅花鹿杀伤力十足。怀柔区淮北镇村民李明竟被一头突然发狂的梅花鹿撞死。日前，在怀柔区法院调解下，李明的侄子李广南拿到了梅花鹿饲养人高成送来的首批赔偿款10万元。李广南说，叔叔李明生前靠放羊为生，也曾经被羊顶撞过，甚至因此受伤。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被梅花鹿撞到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看起来温和的梅花鹿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可作为鹿主人，高成应该知道梅花鹿的危险，把鹿看管好，不能让它随随便便就能跑出去。 几年前，高成在村南修了个圈舍，饲养梅花鹿。去年9月21号，李明外出放羊，高成圈舍内的梅花鹿突然从圈中冲出，撞倒了一名路人。李明赶紧跑过去拉住梅花鹿，想要控制住它，没想到梅花鹿不依不饶，连续顶撞李明。李明被撞倒在地后，发狂的梅花鹿继续狂奔乱跑。附近村民慌忙报警，直到森林公安赶到现场围追堵截，动用了麻醉枪，才把梅花鹿控制住，并将它送往相关部门饲养。李明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李明是被梅花鹿撞击后发生创伤性休克导致死亡。高成说，我也没想到梅花鹿发起狂来这么凶。他曾经看到有的景区开设喂梅花鹿吃草的游玩项目，刚好他家有处羊圈，就想着饲养几头梅花鹿当做自家民俗院的卖点，没想到羊圈根本拦不住善于奔跑跳跃的梅花鹿，惹下了大祸。 发狂奔跑的梅花鹿为什么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记者咨询了麋鹿苑相关负责人。这位负责人介绍，成年梅花鹿体重100到150公斤，奔跑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特别是成年雄鹿，每年9月鹿角骨化非常坚硬，猛烈撞击时的冲击力很大，具有一定危险性。此前曾经有过报道，加拿大一名成年人边走路边打电话，被侧面猛窜出来的野鹿撞飞2米多远。大连某公路旁忽窜出一头梅花鹿，把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左门撞出一个大坑。李明只有一个侄子李广南，事后李广南将高成告上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高成分2次给予李广南赔偿款共计20万元。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贾跃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